春节七天长假转眼过去，各战队的选手也是紧赶慢赶归队。比起其他人在长假过后缓缓地进入工作状态不同，职业选手们都需要快些将状态调整过来。职业联赛第20轮已经就在眼前了。星星战队在1月28日初六这天，选手们就开始陆续归队了。 安文艺这一回来就拿到了焕然一新的账号，他是星星的短板，是许多对手战术设计的突破口，星星也围绕他进行了很多安排和布置。他的存在看起来是那么的累赘，外界呼吁星星寻一个有质量的治疗选手的声音从未断过，这一切安文艺本人都无比清楚。对于一个新人选手来说， 这压力真的是相当大，但是安文艺却毅然挺了下来。他知道自己才能有限，也知道叶修把他从网游中挖来，并不是他多么的才华横溢，更多的恐怕只是无奈之举。而他至少有那么点特质，是在普通人堆有那么丁点显眼的。要努力的还有很多，安文艺很清楚，所以他一直在努力，他希望自己能有所收获。 这个冬季其实安文艺心里一直有些忐忑，以前星星选他是无奈之举，但以星星目前的成绩，完全可以吸引到一位更有实力的治疗选手。安文艺真的挺怕自己会这样被取代，他是一个理智的人，所以他更觉得星星如此操作实在是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冬季转会窗开启后的每一天，他都带着担忧。 不过看起来星星似乎完全没有要在这个冬季转会窗里有什么运作的模样，这让他心下稍安。而后春节放假回家过年，安文艺不敢有丝毫懈怠的苦练着，但是在家中的最后一晚，他还是做了一个噩梦，梦到陈谷来找自己，告诉他队伍新来了一位牧师选手，让他自谋出路，现在才告诉他是想让他先过个好年。 安文艺一头冷汗地惊醒了，先让你过个好年，这种颇有人情味的做法显然很符合陈果一贯的作风。这个梦真实的让安文艺这夜再未睡着。第二天归队，带着噩梦照进现实的心情回到行星，回到训练室的时候，陈果塞给他了小手冰凉的账号卡。安文艺的心顿时放松下来。 现在距离转会窗也没几天，看来队伍是真的没打算找人来替代他。而后刷卡登录角色时，安文艺发现屋里的叶修、苏沐橙、陈果看着他的目光都有些怪异，似乎是在等着什么。安文艺忽然又有不好的预感了，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当他登录上账号，习惯性一看人物状态和装备时， 顿时被那满眼的银色字体给闪住了。银装，一件，又是一件，一共是13件，全套银装。安文艺呆住了，怎么，认不出来了吗？陈国凑上来，笑眯眯地问道：“这是？”理智冷静的安文艺都结巴起来了。 高智力，高暴击，应该很适合你，成为荣耀治疗最凶残的牧师吧？叶修说道。这真的是太好了。安文艺情绪复杂，但他也不是一个张口就能抒情的人，到最后一开口就是这么一句朴实无华的赞美。他担忧队伍将他放弃，但是到最后， 队伍非但没有放弃，反倒为他量身定做了一套银装，一整套银装，星星战队的第一套整套的银装，而他不过是星星的短板，星星的漏洞，星星中最被视为后腿的那一位。一度理智的认为会被替换的安文艺遭到了队伍不理智的对待，他讨厌不理智。 可是此时他却除了太好了以外，完全不知道还能说什么了。 要加油啊， 陈果说。嗯， 安文义努力点着头，队伍不只对他有耐心，还对他有信心，而他也只能拿决心、拿忠心来回馈战队了。 不过，可别拿着这一身去网游里混团队啊，丢了可就麻烦了。 陈果跟着又笑道：“ 你们知道了。” 陈果的这种提醒完全是多此一举的，所以安文义立即反应过来，陈果其实是在说什么。 干得不错， 陈果表扬着。安文义汗，他那通勤奋苦练在网游里搞得怨声载道，受坑者无数，为了提高，安文义也只能厚着脸皮继续坑下去了，因为他实在找不到比这更有效的办法。在副本里又要观察局面，还要选择技能，把握时机，判断走位，等等等等。比起单纯的练习反应，安文义觉得这更能让他有所收获。因为从加入星星以来，安文义真的一直也没有放松练习过。但是说实话，一年又半，他的反应提高的程度一点也不让人满意。他在这方面看来真的是天赋有限，所以他早早就开始寻求别的突破，而这种磨练在他看来将是一种暴力提升自己的方式。 好了，刚回来，先休息休息吧，等人全齐了我们再开始训练。 叶修对安文义说。 我不累，我再看看。 安文义摆弄着小手冰凉，一身银装的小手冰凉。叶修笑了笑，也没有再阻拦。给安文义，星星算是送上了一份新年大礼，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有人也给星星带回来了一份新年大礼。武晨回来报道以后，没急着回他的工会部门，笑眯眯地在训练室里登录了他的账号角色，而后将工会的仓库展示给大家看。 惊喜吗？ 之前是叶修几个等候欣赏安文义的表情，而这一次轮在武晨等候欣赏他们的表情了。 这是 陈果目瞪口呆，他组建了战队，但他的网游人生也还在继续。星星工会的材料储备他多少也有了解的，不过也没有频繁查看的习惯，因为他觉得那样好像监视工会工作一样，他可不希望如此。所以当了老板的陈果对工会仓库的关注反倒没以前只是一个普通工会玩家时多。星星仓库的储备他上一次看不知是什么时候，但是无论怎样，现在这一页又一页堆得满满的格子实在有些不科学，尤其里面还有不少稀有材料。 活动赚到的？ 到底还是叶修反应快，那里稀有材料虽然不多，但也绝不可能是打野图 BOSS 打来的。一周时间，野图 BOSS 哪有这么大的产量，只可能是春节期间的活动。 是的，没想到吧，大家的热情可是很高的哦。 武晨说道。 大家？ 陈果疑惑。 我们星星战队的粉丝们。 武晨挺自豪地说着。作为工会会长，武晨可说是星星和玩家粉丝打交道最多的人，他一点一点看着星星战队的粉丝越聚越多，对粉丝们的热情也有最直观的印象。俱乐部工会虽然能聚集起大量的粉丝玩家，但是玩家归根结底是来游戏的，不是来游戏里为战队打工服务的，所以事实上俱乐部能直接掌控的也还就是一部分职业或是半职业的玩家，而这些俱乐部能掌控的根本也是利益上的付出，而不是全凭粉丝玩家的爱与支持。但是星星现在却不一样，新组的战队出色的成绩，他们所凝聚起来的粉丝奋力支持战队的新鲜劲儿都还没过呢，他们此时的付出只计爱不计成本。于是这一次春节活动期间，星星工会内有玩家自发组织起来要为战队建设添砖加瓦，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再到后来，何止工会内，荣耀里不少未加星星工会但也是星星粉丝的玩家都积极参与起来，刷到材料毫不犹豫就送到星星工会来。正是有了如此庞大人数的热情支持， 星星工会的仓库才能在数天内爆满起来。 这真的是太好了。 陈果顿时也进入了安文义的说不出其他赞美模式。 不只是神之领域，各大分区的仓库在这次活动中收获都很大。 武晨说， 这真的要好好感谢一下大家呀。 陈果感动得厉害，立即就先用星星注册的官方微博发了一条感谢的微博。很快，众多的评论和转发蜂拥而至，战队收到了他们的支持，这让粉丝们也十分高兴。屏幕上接连不断的都是祝福、鼓励、加油的呐喊，陈果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回应过来。而星星现在也有自己的官网，陈果连忙又去那边准备发一封正式一些的感谢信，但是抓着头挠了半天，觉得怎么写也表达不出自己此刻的感想，一时间倒在那儿发起呆了。 这个真的是太强大了，你组织呢？ 叶修问武晨。 只能说大家的情绪积累到这儿了吧，再加上星星的状况大家也看在眼里，需要这样的支持。 武晨笑着说， 真是大惊喜啊，就是稀有材料少了点，系统还是小气啊。不是稀有材料也很好。 叶修笑，自制装备做成装的话，那对稀有材料的依赖性就会小很多了。年夜饭里刚刚讨论出这么一个方案，工会这边就来一波大爆发，星星新一年的气运看起来是无比强劲啊。